我感觉不到你。就习惯你的拥抱，你的吻，不管昼夜，不管对错或浮沉，不愿不敢不问，不相信不承认，你的爱已逐渐变冷。爱太伤人，有多深都可能，爱那么浓烈才会不会变狠。我感觉不到，在你眼中看不见自己，怀疑我还活在你心，猜不透为何情会失去。我触摸不到黑暗之中，我拥抱着自己，是梦幻还是清醒，都是你。早就习惯你的拥抱，你的吻，不管昼夜，不管对错或浮沉，不愿不敢不问，不相信不承认，你的爱已逐渐变冷。太伤人，有多深都可能，爱那么浓烈残忍，会不会变狠。我感觉不到你，在你眼中看不见自己，怀疑我还活在你心里，猜不透为何会失去。我触摸不到你黑暗之中，我拥抱着自己，是梦幻还是清醒，都是你。我感觉不到你，在你眼中看不见自己，怀疑我还活在你心里，猜不透为何心会失去。我触摸不到你黑暗之中，我拥抱着自己，是梦幻还是清醒，都是你。是梦幻还是清醒。